的庄稼山尽头，我的手鼓纵情愁，月间的歌声震山河，草原盛开大寨花，花海千万朵。手鼓唱起歌，我骑着马儿跨江河，歌声融进泉水里，流得家乡遍地歌。我的手鼓纵情愁，唱不尽美好的新生活。站在草原望北京，越唱歌越多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朱逢博演唱的《雪地摇篮》，蒋大为带出的《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》，德德玛演唱的《美丽的草原我的家》。

万语千言，难诉心中留恋。今宵我的歌声永远伴你陪伴，明朝你的思念也会把我挂牵。 来